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燕京华成功取得时钟剑一事可谓震惊四海，他的灵根在同龄人中早已算不得卓绝出色，还懒散放纵了这么多年，时钟剑何以会认他做主呢？但具体缘由如何也不可考，隐于时钟剑里的千年剑意早已融入他体内，使得他灵根如同枯木逢春，接连破除修炼之故，竟一路冲至元婴六界，甚至已超越了赤云子，成为了当今修道年轻一辈中最有希望修炼得道飞升登仙的第一人。众人只能说旁人无需觊觎，机缘如此，非是人人都能求得来的。至于获胜的缘由，燕京华对旁人三缄其口，对小鲛人却不避讳，取了一颗宝珠来给小鲛人看。那是一颗极美的定海宝珠，集蕴天地海之灵，只是捧在掌心便觉清纯的灵力如水雾般弥散入体内。燕京华说，这是他在外面游玩时捡到的，可随意换位移形，他就是靠这宝珠直接破除七层大阵来到了时钟剑附近的。小鲛人第一反应是，哎，这岂不是弄虚作假吗？但很快他便释怀了许多。燕大哥爱四处玩闹，却偏偏得了这宝珠，看来燕京华命里就该得这把宝剑，无需旁人再加以智慧。自禁虚剑会后，燕京华便收了小鲛人为徒，既是要过名录，小鲛人过去的响名便不能再用。他们家那一只鲛人以段为族姓，但父母尚未来得及为小鲛人取名便去世了。收徒那日，燕京华抚着小鲛人被长发带竖起的乌发道， 你无父无母，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有为你赐名之责，从今日起你便叫段书觉，可好？ 段书觉。燕京华把这个名字念得顺嘴无比，好像这个名字早已在他心中过过百遍千遍，就应该属于小鲛人似的。小鲛人仰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燕大哥，燕京华压低声音询问他的意见， 这个名字我想了好久，喜不喜欢？ 向来清冷的段书觉眉眼轻轻一弯，双手交叠，深深一拜。 段书觉，谢过师父。 自从成了燕京华的徒弟，段书觉便愈加勤勉，然而不知是否是鲛人体质限制，他的修炼随着时间推移愈发困难。哪怕燕京华拿天才地宝成日养着他，想要寸进也是艰难万分，其发展势头甚至远不如当年成日里玩闹的燕京华。外面已有流言说，静虚峰未来山主的徒弟恐是个不堪大用的废材。亦有人反驳，废材又如何啊，燕京华当年也不是众人眼中的重用，然而一夕得机缘眷顾便是一步登天。这种言论自由也是有人嗤之以鼻，机缘不是白菜，若是人人一得又叫什么机缘呢？段书觉把纷纭的议论听入了耳，也听入了心。他只想着一心为师父好，为他的燕大哥好，若是别人骂他，他可能还不会介意，但骂到燕京华他便受不住。就像看到师父每每摇着羽扇， 与那些女弟子说闲话时一样，段叔觉得心会扎着似的难受。他向来善忍，即便难受也不会轻易同师父言说，只暗自延长了修炼的时间和强度，甚至数度炼制昏厥。被燕京华发现后，就抱他到灵池休养，助他平衡体内乱窜的灵气。段书觉从精疲力竭中醒来时，总能看到燕京华在自己身边坐着，双脚浸在池中，手上翻着本不正经的画本。瞧见段书觉醒了，燕京华便大咧咧地挥挥手道： 我泡个脚，你随意。 段书觉伏在岸边，拿尾巴小心翼翼地去够燕京华的脚踝，悄悄缠住一圈才问： 师父在看什么？ 燕京华面不改色地把画着各色小人的书翻过一页，随口撒谎道： 高深的剑法你现在的水平还看不懂，等哪日你尽意了，我便把这些倾囊相授于你。 段书觉便信了。四载光阴流水而去，段书觉成了蓝衣白衫的清俊青年，背负一剑也是卓尔端方的君子风范。他的剑法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，只可惜灵力不足，迟迟不能将剑法威力发挥至最大，就连金丹也未能结下。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一只成熟的鲛人了，可以去看看那些高深的剑法了。于是燕京华再来到燕光潭时，看到的便是连外衣都未来得及除下，便全在潭水中颤抖着念静心诀的段书觉。段书觉两颊透红，眼角泛光，念一段便要咬牙隐忍一段，双骨颤颤，一会儿化作鱼尾不住挺动，一会儿又化作紧并的双腿难耐的搓磨。鲛人未曾通晓人事时，冷心冷情，绝无杂念，然而一旦诱发情动，便是天雷勾动地火，每隔一段时日便要狠狠发作一番，非要大大疏解一番不可。燕京华见状略感惊讶，走近一瞧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神情变了几遍，看样子想转身离去，但犹豫片刻，不但折返回来，还一步步朝段书觉欺近。段书觉咬着牙，一口口抽着冷气。 师父，你快走，我徒儿。 燕京华反倒解下衣衫，放任其顺水而去。 我走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 燕京华从正面抱住了段书觉，手指顺着他的脊骨滑下，在段书觉背后滑下一串让人头皮发麻的电光火花，含笑道： 听师父的，把那里的鳞片打开。 燕京华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因此段书觉疼得不住用气声呜咽，却始终隐忍，没唤出一声疼来。他的恩人，他的师父，他的这种背德的羞耻与快意，快要将他折磨疯了。情动至深处，一滴眼泪自段书觉眼角滑落，他抓住燕京华的衣袖低唤道： 燕大哥。 眼泪落水，即化为银白温润的脚珠沉入泉底。段书觉脸上泪痕犹存，为自己在阅读那剑谱后竟满心肖想着师父而感到羞耻，更因这梦想成真而感到不可置信。他哑声道： 师父，我心中有你。 燕京华抱着他被冰水浸湿的头发细细理着： 师父也喜欢你。 燕京华的喜欢段书觉从来不敢奢求，但一旦得到，他便想要得到更多。 萧仁也会这般贪得无厌吗？向来自律守己的段书觉一边自暴自弃，一边又暗自心甜意暖。他发现，自从二人有了鱼水之情后，燕京华来余光潭的时间更多了。虽然多数时间都是搂着他欢好，但也会坐下来看他练剑。对于不务正业的燕京华来说，这实在是难得的恩赐。